实话实说，你却开始生我的气。知道我的努力改变，但我不会说对不起。我不想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感到回忆，请你试试原谅我。我知道你很清楚，我犯了一些错误，已经有一两次。我说犯了一两次错误，实际上有一两百次。让我请让我弥补在过去犯的错误，今晚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本来的技术对不起，我不只想念你的身体。想要也可以说全都是我的错，你也知道两个人的游戏没有无辜的地方。我说我要走了，你终于把实话说出来。我们都说实话，别说谎，这些痛苦我们都忘了吧。他本来的技术对不起，我不只想念你的身体。 Sorry, no.